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然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again look at a translation test exercise, exercise test question, that is for those who prepare for CET level 4 tests.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还是讲一讲四六级考试啊。今天我们挑的这一篇四六级考试题呢是一篇翻译题，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看了一眼今天的这个题啊，感觉还是有点难度的啊。我觉得它虽然说是四级题，但是有点感觉是在四级到六级中间的一个水平。 但是其实西方人他对于咱们要介绍的这个中国文化，有的人是相当的熟悉。你看啊，我们今天介绍的中国文化里边，先给大家透露几个词、 哎、什么孔孟之道呀， 诸子百家， 道家学说 啊，民贵君轻， 民为邦本， 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可都是这段话里面的原文哈、 哎、没错，你要翻译的话是吧，还是挺有挑战的。但是我最近对我就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嗯、他呢就是以前就从来小时候就不好好学习啊，他爸他妈就告诉他了，你就别学习，你就跳舞，因为他爸他妈就都是乐团里边跳舞的。后来呢他突然有一天呢他就发现他们学校里边吧有好多中国留学生，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就到西安了啊、到西安去学，然后他一直念完语言之后呢他又念这个中国古代的哲学啊，所以老子庄子这些东西呢他都学过，并且呢他拿英文去给美国的学生去讲这些东西啊，然后他中文也说得很棒，而且他你想他得看这种典籍，就是古文这些古籍啊，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啊，现在新的年轻人，新一代的这个老外啊，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文化还是相当了解的。那我们翻译的时候也不能漏怯啊，不能说我们翻完了他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懂，大家全不懂，那就失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段的中译英中文是怎么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节，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 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和调节的作用。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这一道翻译练习题给念完了。那么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一段中文 翻译成对应的英文。 首先呢，这个四字成语变成英文大家就有点害怕了。咱们先慢慢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是说它的深度和广度，源远流长就是说它的历史悠久，对吧？所以说呢，你在描述深度和广度的时候，你可以用 extensive 表示其广，然后呢in depth 表示其深。所以这两个呢都是可以用到的形容词。源远流长就是历史悠久，对吧？你可以用 history honored， 你也可以用 has a long history， 这就比较简单。好，那我们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句子，翻译是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o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starts far back and runs a long, long course。啊，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流传的道路 long long course， course 就是课程那个 course， 但是它这儿的含义呢是走了一条很长的路啊，这个路的意思。好，这个翻译呢就是比较文雅。下面一句，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许多其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好，那这个句子呢，其实就是以什么为代表的什么学说，以什么为代表的什么学说，以及其他的学说流派，然后再说 which is known as 诸子百家。那早在多年前，你可以说 as far back as over 2000 years ago。 好，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以什么为代表的，我们之前在上一次的讲解中就用了 representative， 是吧， 这是代表的名词 啊。但是这里边呢是以什么为代表，是形容词加上 of。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呢它用的是 represented by。 那孔夫子、孟夫子，孔孟英文就是 Confucius and Mencius。Confucius 我给大家拼一下，是 C-O-N-F-U-C-I-U-S Confucius。 孟子 Mencius M-E-N-C-I-U-S， 这两个单词第一个字母都需要大写。那么道家就是 Taoism T-A-O-I-S-M， 也需要去大写这个字母 T。 好，然后以什么为代表就是 represented by 就可以了。那学说流派呢，你可以用 schools of thought， 你也可以说的这个就是 different thoughts 也行。 school 呢就是流派的意思。那我给大家读一个参考的译文版本。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re emerged in China Confucius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Taoism represented by Lao Zi andZhuangZi and many other theories and doctrines that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all being covered by the famous term, the Master's Hundred Schools. 诸子百家啊，这里边用的是 the Master's Hundred Schools， 就是这个大师的上百个学派啊。就有时候你发现吧，这个英文其实更好理解了啊，它讲的比较清楚。这里边它用了一个词 doctrines， D-O-T-R-I-N-E-S doctrines。 doctrines 是什么意思啊？它和 theory 搭配在一块， theories and doctrines。 doctrines 呢就是学说就比如说某一个学派理论啊，他认为应该怎样怎样，那么这就是 doctrines。 说到这个流派学派呢，我想到另外一个单词是 school， 就是学校那个单词，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学派流派的意思。 没错。 那么 school 和这个 doctrine 有什么区别吗？ doctrine 呢是讲一个具体的一派的学说，它的这些个观点叫 doctrines。 而 schools 呢就是它有好多不同的理论体系，每一个体系有它自己的 doctrines， 是这个关系。比如说对于心理学，对吧， 它有好多的流派。有的人呢，比如说认为你一看见一头熊啊，然后你就害怕了；有的人认为是熊让人产生了害怕，这是一种 doctrine。这是一派的思想，它的 doctrine 呢是这样的。另一派的流派，他会认为是熊这个 bear 让你想跑，而跑这个气喘吁吁的事情让你产生了恐惧 fear。 好，所以呢不同的流派有他自己的 doctrine。 那一个流派里边的 doctrine 可以是有好多的信仰，就是 doctrine 可以翻成信仰，就是他信的东西。好，这是这个 doctrine 这个词。那这个诸子百家呢，你也可以说 100 schools of thought 然后呢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masters masters 就是大师的意思，你也可以说 by different scholars 都可以这几种翻译的方法都没问题。好，在下面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有许多珍贵品质，那就是 from 什么什么 to 什么什么，对吧？然后呢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are a lot of precious 珍贵的品质品质大家觉得用哪个词比较好啊？ 就是 quality 这个单词吧。 可以品质、 quality 其实一开始大家觉得应该是质量的意思，就是我们说一个 product the quality of a product is very good 这个产品的质量特别好，首先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人的一个 quality, the quality of people, 指的是人的这个品质了。 对，它是引申了。那你也可以用 traits, 就是 T-R-A-I-T, 然后呢复数加 S, traits, 也是这个性格特征啊等等，就是良好的东西。好，那他说都有哪些非常好的这些品质呢？比如说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那人民性和民主性，那民主咱们都知道 democracy 那人民性怎么办呢？什么叫人民性啊？好，这个翻译的版本里边，参考的版本给了一个叫 populist 我觉得也可以说 humanity 就是人性比如人道这个词humanity 都没有问题，人道主义humanity。 好，再来呢，他说举了例子了，强调仁爱，强调群体，那就是什么仁爱群体等等等被强调，我觉得英文就可以用这个说法你也可以直接用逗号 which, 然后呢用主动的语态 emphasize 或者 stress 仁爱。哎，仁爱怎么办呀？用哪个词啊？仁爱其实它就是除了爱以外它还有仁慈那仁慈呢可以英文去怎么说呢？好，你可以除了用 love 这个仁爱，你可以用这个仁慈，也可以用 humanity 如果你要是想避免这个重复呢，你还可以直接就说 mercy 或者 kindness 也行mercy 呢是仁慈的意思kindness 也可以和善的善意的善良的。群体强调群体，其实好多西方的这个文化里边是强调个体的那群体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team spirit 集体精神完全没问题。你也可以用这个学术里边用 collective 集合的，就是一大群人在一起的。好，那我给大家一会儿也会说一个参考的版本。接下来呢他说这个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这个又是看似简单但又不知道怎么翻译的一句话了。和而不同，咱们先用中文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和而不同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很和气的在一起的相互彼此尊重的，但是呢我们之间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我们可以尊重差异的存在，是吧？求同存异，然后大家和平共处，是吧？所以呢和而不同呢，你可以用 harmony来表示这个和，不同呢就用 difference 也就是 you can allow difference to exist within a harmony 是吧？你也可以用这个 harmony and differences can coexist 可以共同存在这样也行 是 好，然后再来一个呢，这个天下为公， 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天下为公到底是什么含义，中文就是全天下人都是为了所有的全人类吗？是这个意思吗？ 天下为公也是一个成语啊，意思就是天下都是公众的。 嗯哼， 天子之位啊、是传贤不传子的啊、天下为公是这个意思啊、是天下就是老百姓就是公众的。 没错， 古代的时候呢，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 嗨，所以呢你可以说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啊、人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和基础，对吧？好，然后呢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郡王，民贵君轻，就是民是比这个国王更加的贵重啊、那就是 people are the more important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onarch。 monarch 就是君主的意思，你也可以说 peopl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mperor 啊、他比国王比这个皇帝更重要，都行，怎么翻都可以啊、参考的版本是用的 monarch。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你自己不想的你也不要让别人去强加给他们。 嗯，这个英文怎么说呢？ 那就简单了，是吧？ What you yourself don't want, you shouldn't put force others to accept。 嗯，就是直接大白话翻译一下啊、 当然了，这个参考的译文还是比较简练文雅、他说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be you want to be treated。 嗯， 你要对待他人要像自己期望别人对你那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很常见的，咱们的同学们可以记一下，我们再把这句英文给读一下。 Treat others as you want to be treated， 你想怎么被对待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 对，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比如说、你不想那个 你不想 吃一个什么东西，那你就不要非得让别人也吃这个东西。 没错， 对吧、 没错没错。 好，这是己所不欲这个事儿，就听起来就是比较的啊。其他的那个呢，待人之道，待人之道呢，你可以说 the ways of treating people。 对，然后呢，翻译的里边更文雅一些，说这是 code of conduct。code of conduct 更强调的是按一定的规范去行动 ，code of conduct 就是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意思。 对， 好。那么这个待人之道呢可能还没有那么上升到道德的层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说你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吃苦耐劳怎么办呀？就是能吃苦能干活的意思，对吧？ 对， 吃苦耐劳经常 对可以用刻苦，然后呢耐劳啊 hard working， 对吧？ 对，所以是 还有 endurance 表示耐力 耐力耐久力哈。 后边那个中文呢说是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就是能够钱省着花呗，就是 be frugal 啊，勤俭的 frugal F-R-U-G-A-L-A-T。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超出四级的这个难度啊，差不多这个六级也就是这难度。 对，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嘛，看中文这段话我感觉就挺难的，要考六级的同学今天听咱们节目也是受益匪浅的啊。 现在我们来把整段呢和参考的译文都给大家对照着来梳理一番。 咱们读得稍微慢一点啊，一句一句话来对应着，大家也可以听一下中文里怎么说的，英文里又是怎么说的哈、好，我来说中文。 好，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o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starts far back and runs a long, long course. 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re emerged in China 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Taoism, represented by Laozi and Zhuangzi, and many other theories and doctrines that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all being covered by the famous term, the Master's Hundred Schools.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esents many precious ideas and qualiti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populist and democratic. 这个人民性是 populist， popular 是广泛的，对吧？流行的 populist 指的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 就是这个 popul 就从 people 这个词根过来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知识点啊。好，我们继续来巩固一下今天的这一段翻译啊。后面是这么说的，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 好， 哇，这好多强调啊。 没错，就是强调一堆 A and B and C， 知道吧，这样就可以了。 是。 For example, they lay str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kindness and love in human relations,on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and on seeking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d on the idea that the world is for all. 好，这里边我觉得也挺有用的，就是 to lay stress on something， 就是强调的意思，就是把那个 stress 重点放在哪儿。Lay, L-A-Y 是一个动词。你也可以直接用 to stress A and B and C， 或者 emphasize A and B and C 都没问题。好，这里边呢，天下为公呢，他翻的也比较简单，他就直接说 the world is for all， 好，世界是所有人的。好，下面呢，他再继续， 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Especially patriotism, as embodied in the saying, everybod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or fall of the country. 你看这里边用的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 everybod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 Rise 就是升起来， fall 就是掉下来，这国家的起起伏伏命运如何， 每个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心它。 好，然后这个民本的 The populist ideas that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这是一个同位语，是吧，就是直接就是是什么样的观念呢，是人为国家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民为邦本。那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怎么表达呢？And that 还是这个 ideas that 第一个同位从句 ，and that 第二个同位从句 ，and that people are th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onarch。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啊。The code of conduct of treat others as you want to be treated。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and the traditional virtues。Taugh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endurance and hardworking diligence, and frugality in household management, and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valuing education. 他说这个尊师重教啊，其实就是 respect teachers and value education. 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接下来呢，他说 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和调节作用。 All of which hav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binding and regulating the family,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ety. 好的，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今天这一大段有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诸子百家方面的内容讲解得非常的清楚了。希望这些内容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